为伟大领导者、坚重的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周年，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90周年，德国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关于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联合讨论会在柏林举行。讨论会上发言者强调，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是一个不灭的大纲，为加强和发展朝鲜劳动党，使之成为光荣的金日成主席的党和金正日阁下的党，为在朝鲜完成社会主义事业和完成统一大业，为世界资主化事业指明了斗争方向。另外，德国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年会最近举行，年会总结委员会的今年活动情况，并讨论了明年的工作方向。